你好，我是胡同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调用监控。在微服务架构下，由于进行了服务拆分，一次请求往往需要涉及多个服务，每个服务可能由不同的团队开发，使用了不同的编程语言，还有可能部署在不同的基地上，分布在不同的数据中心。下面这张图描述了用户访问微博首页一次请求所涉及的服务。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进入文稿查看图片。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次用户访问失败了，要想查清楚到底是哪个应用导致的，会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系统，它可以跟踪记录一次用户请求都发起了哪些调用，经过了哪些服务器，并且记录每一次调用所涉及的服务的详细信息。这时候如果发生调用失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日志快速定位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这个系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服务追踪系统。在介绍服务追踪系统的原理与实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服务追踪的作用。除了刚才所说的能够快速定位请求失败的原因外，我这里再列出四点，它可以帮你在微服务改造过程中解决不少问题。第一，优化系统瓶颈。通过记录调用经过的每一条链路账号时，能够快速定位整个系统的瓶颈点在哪里。比如你访问微博首页发现很慢，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有可能是运营商的网络延迟，有可能是网关系统异常，也有可能是某个服务异常，还有可能是缓存或者数据库异常。通过服务追踪，可以从全局视角上去观察，找出系统的瓶颈点所在，然后做出针对性的优化。第二，优化链路调用。通过服务追踪可以分析调用所经过的路径，然后评估是否合理。比如一个服务调用下游依赖了多个服务，通过调用链分析可以评估是否每一个依赖服务都是必要的，是否可以通过业务优化来减少服务依赖。还有就是一般业务都会在多个数据中心部署服务以实现一地多活，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服务 A 调用了另外一个数据中心的服务 B， 而没有调用同一个数据中心的服务 B。 根据我的经验，跨数据中心的调用是距离远近都会有一定的网络延迟，像北京和广州这种几千公里的网络延迟可能会达到30毫秒以上，这对于有些业务几乎是不可接受的。通过对调用链路进行分析，你可以找出跨数据中心的服务调用，从而进行优化，尽量规避这种情况出现。第三，生成网络拓扑。通过服务追踪系统中记录了链路信息，可以生成一张系统的网络调用拓扑图，它可以反映系统都依赖了哪些服务，以及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目了然。除此之外，在网络拓扑图上还可以把服务调用的详细信息给标示出来，也能起到服务监控的作用。第四，透明传输数据。除了服务追踪以外，业务上经常还有一种需求，期望能把一些用户数据从调用的开始一直往下传递，这样的话系统中各个服务都能够获取到这个信息。比如业务想做一些 AB 测试，这个时候就想通过服务追踪系统把 AB 测试的开关逻辑一直往下传递，经过了每一层服务都能够获取到这个开关值，就能够统一进行 AB 测试。讲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服务追踪有这么多好处，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服务追踪系统的鼻祖 Google 发布了一篇论文 Dapper， 里面详细讲解了服务追踪系统的实现原理。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调用链通过一个全局唯一的 ID 将分布在各个服务节点上的请求串联起来，从而还原原有的调用链路，可以追踪系统的问题，分析调用数据，并统计各种系统指标。可以说后面诞生的各种服务追踪系统它都是基于 Dapper 衍生来的。比较有名的有 Twitter 的 Zipkin， 阿里的鹰眼，美团的 Mtrace 等。要理解服务追踪系统的原理，首先必须搞懂一些基本概念， Trace ID、 Span ID、 Annotation 等。 Dapper 这篇论文它讲的比较清楚，但对初学者来说理解可能会有一点困难，美团 Mtrace 的原理介绍理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下面我就以 Mtrace 为例，给你详细讲述服务追踪系统实现的原理。虽然原理有些晦涩，但却是你必须掌握的，你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的概念，才能更好的将系统实现出来。首先来看下面这张图，我来给你讲解一下服务追踪系统中几个基本的概念，听音频的同学请点击文稿查看。图中的 Trace ID 用于标识某一次距离请求的 ID， 当用户的请求进入系统后，会在 RPC 调用网络的第一层 生成一个全局唯一的 Trace ID， 并且会随着每一层的 RPC 调用不断往后传递。这样的话，通过 Trace ID 就可以把一次用户请求在系统中调用的路径给串联起来。 SPY ID 用于标识一次 RPC 请求在分布式请求中的位置，当用户的请求进入系统后，处在 RPC 调用网络的第一层 A 的 SPY ID 初始值是0，进入下一层 RPC 调用 B 的时候 SPY ID 是 0.1， 继续进入下一层 RPC 网络调用 C 时 SPY ID 是 0.1.1， 而与 B 处在同一层的 RPC 调用 E 的 SPY ID 是 0.2。 这样的话，通过 SPY ID 就可以定位某一次 RPC 请求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上下游依赖分别是谁。 Annotation 是用于业务自定义买点数据，可以是业务感兴趣想上传到后端的数据，比如一次请求的用户 UID。 上面这三段内容我用通俗的语言再给你小结一下。 Trace ID 就是用于串联某一次请求在系统中经过的所有路径。 Span ID 呢，就是用于区分系统中不同服务之间调用的先后关系。而 Annotation 用于业务自定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据，在上传 Trace ID 和 Span ID 这些基本信息之外，添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据。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理解了服务追踪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和原理。我们先来看看服务追踪系统的架构，让你了解一下系统的全貌。文稿中是一张服务追踪系统的架构图，你可以看到一个服务追踪系统可以分为三层：数据采集层，负责数据买点并上报；数据处理层，负责数据的存储与计算；数据展示层，负责数据的图形化展示。下面我们来看看每一层具体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一层，数据采集层。数据采集层的作用就是在系统的各个不同模块中进行买点，采集数据并上报给数据处理层进行处理。那么该如何进行数据买点呢？下面结合文稿中的图片来了解一下数据买点的流程。以红色方框里圈出的 A 调用 B 的流程为例，一次 RPC 请求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Client Send 阶段， Client 发起请求并生成调用的上下文。第二个阶段，Server Receive 阶段，服务端接收请求并生成上下文。第三个阶段， Server Send 阶段，服务端返回请求，这个阶段会将服务端的上下文数据上报。下面这张图可以是说明上报的数据，图片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四个阶段， Client Receive 阶段，客户端接收返回结果，这个阶段会将客户端的上下文数据上报。上报的数据有 Trace ID 等12356， Span ID 等于 0.1，APPK 等于 A， Method 等于 B 点 Method， Start 等于 103， Duration 等于 38。 第二层，数据处理层。数据处理层的作用就是把数据采集层上报的数据按需计算，然后落地存储供查询使用。据我所知，数据处理的需求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时计算需求，一类是离线计算需求。实时计算需求对计算效率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对收集的链路数据能够在秒级别完成聚合计算，这样来提供实时查询。而离线计算需求对计算效率要求一般就没那么高，一般要求能够在小时级别完成链路聚合计算，它主要被用作数据汇总统计。针对这两类不同的数据处理请求，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存储的方案是不相同的。针对实时数据处理请求，一般采用 Storm 或者 Spark Streaming来对链路数据进行实时的聚合加工，存储一般使用 OLAP 数据仓库，比如 HBase， 使用 Trace ID 作为 Rookie， 能够天然把一整条调用链路聚合在一起，提高查询效率。针对离线处理，一般通过运行 MapReduce 或者 Spark P 处理程序来对链路数据进行离线计算，存储呢一般使用 Helm。 第三层，数据展示层。数据展示层的作用就是将处理后的链路信息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给用户。根据我的经验，实际项目中主要用到两种图形展示，一种呢是调用链路图，一种呢是调用拓扑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调用链路图。以文稿中一张 ZipKin 的调用链路图为例，你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这几个信息。第一是服务的整体情况，服务总耗时，服务调用的网络深度，每一层经过的系统，以及多少次调用。下图展示了一次调用总共耗时209毫秒，经过了五个不同的系统模块，调用深度为7层，共发生了24次系统调用。第二个是每一层的情况，每一层发生了几次调用，以及每一层调用的耗时。根据我的经验，调用链路图在实际项目中主要被用来做的故障定位，比如一次用户调用失败了， 你可以通过调用量图查询这次用户调用都经过了哪些环节，到底是在哪一层的调用失败。再来看一下调用拓扑图，文稿中有一张服务追踪系统的调用拓扑图，通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出系统内都包含哪些应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你依赖调用的 QPS 平均耗时等情况。调用拓扑图是一种全局视野图，在实际项目中主要被用来做全局监控，用于发现系统中异常的点，从而快速做出决策。比如某一个服务突然出现异常，那么在调用链路拓扑图你就可以看出服务调用耗时会突然变高，可以用红色的图样标示出来，用作监控报警。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服务追踪的基本原理以及实现方式。可以说服务追踪是分布式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功能，它能够帮我们查询一次用户请求在系统中具体的执行路径以及每一条路径的上下游情况，对于最大问题十分有用。而实现一个服务追踪系统，设立买点、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展示这三个流程，有多种方式实现，具体采用哪一种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来做选择。关于服务追踪系统的选型，我在专栏后面会详细展开介绍，这里你只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这两期的学习，你应该了解到服务追踪系统和服务监控系统的搭建都需要数据采集、处理和展示这三个步骤，你认为他们之间是否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